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时尚北京板块的北京时装周今天开幕。时装周期间将举办35场流行发布、3大主题展览以及论坛赛事等活动。国内外150多位设计师的作品将华美亮相。第六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将于本月19号到21号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举行。本届品牌节聚焦国际品牌开放商街主题，活动期间将举办4场文化艺术活动，包括中华老字号记忆展、故宫文化主题文创展、纪念张秉贵诞辰100周年活动等。贵胄绵绵、摩纳哥格里马尔迪王朝展正在故宫博物院5门展厅展出。来自摩纳哥的271件精美展品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摩纳哥公国王室的众多藏品，以及传奇王妃格雷斯凯利的私人珍藏。首都博物馆与内蒙古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正在展出，描绘勾勒出契丹民族建立的辽代政权从公元907年到1218年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共展出文物270件套，分别来自17家文博单位。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江山如画》金志远、徐谦抗力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金志远、徐谦各有各的艺术风格与特色。金志远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以画笔带山川研制，为山河立传。徐谦则以女性的视角介入社会生活，他的人物画多描写江南农村新人新事新气象。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大唐风华展，展览汇集的近120件套唐代精品文物，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及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盛世大唐的绝代风华。被称为中国印刷术的活化石的石竹斋木板水印艺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从2001年开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木板水印传承人魏立中立志振兴被称为中国印刷活化石的石竹斋木板水印技艺，以其独有的创作手法让这门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光彩。重拾游戏，首届功能与艺术游戏大展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览选择了游戏创作的玩法技艺、叙事设计、美学表现、思想表达、功能成果，或者游戏中的场景、角色、音乐、世界等元素，将这些内容重新组合，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展示给观众。全国第一个镇旗博物馆张家湾博物馆从本月开始每周四免费对个人开放。博物馆展出曹雪芹墓葬刻石，还藏有许多与大运河漕运有关的文物资料，其中有从运河里打捞上来的巨大铁锚、精美瓷片以及验收军粮用的密服扇等。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拍。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照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代班主持道道。 哎，道道，最近这个《如懿传》和《延禧攻略》你都看了吗？ 其实这两个吧，我都是多多少少对关注了一下，因为尤其是《延禧攻略》哈，就是我不用看，直接在微博上看热搜，我就知道它的剧情了。 啊，那有没有看混了？ 其实这个混倒是不至于啊、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相差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我没有看《延禧攻略》，但是《如懿传》呢，我是瞄了两眼。之前一直就关注《如懿传》这部剧，那现在终于是熬到开播了，所以呢，我也是特意去关注了一下。我感觉两部剧整体画风和调性上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这《如懿传》开播在后。 对，《 延禧攻略》开播在前。你觉得如果他们俩是掉个个的话，会不会在这个收视效果上，在这个口碑传播上会有反转？ 我觉得这个难说，因为有些时候就是看抢占先机嘛。对，所以《延禧攻略》因为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剧，或者说是没有这样的类似宫斗剧，那它的出现就让人觉得哎，眼前一亮。尤其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于正的剧之前可能饱受一些争议，然后这部剧呢情节非常的紧凑，所以《延禧攻略》一出，哇，一集死一个，哎，大家就觉得哎，这个编剧很棒，哎， 有点美剧的感觉哈。 是的。 但是呢，《如懿传》和《延禧攻略》有一段时间是重合的。 是，就是《延禧攻略》快要演完的时候，然后《如懿传》上了。 对，所以它开播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争议哈。 对， 它是比较低调的开播，所以呢，在《延禧攻略》还没播完或者是刚刚播完的时候呢，这《如懿传》啊，收视率啊、口碑啊都不怎么地。现在 那个时候老把两部戏做对比。 是的、现在呢，这个《延禧攻略》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播完的时间已经越来越久了， 是， 所以一个月后啊，这个《如懿传》的收视和口碑止跌反弹。截至上周末，它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7亿，豆瓣评分虽然也不能说太准，也代表一个趋势，从6.5涨到了7.3。而且呢，现在更新的频率也增加到了周一到周五每天两集了。 对，其实我觉得《如懿传》从各方面的制作班底，包括从演员的功底来说，较之于《延禧攻略》，我个人认为还是要高一层的。 是， 对。 那相比较这个《延禧攻略》啊，聂远送猪蹄儿是吧？啊、周迅霍建华 大猪蹄子， 嘿，他们俩呢最近呢也送吃的了。全部主创最近呢从幕后啊走到台前和观众举行这个见面会。这也是两年多来他们第一次集体亮相。 哇，感动哭。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戏里面的那些吃食、有人说了做得太好了， 人家说这个舌尖上的后宫嘛，不是？ 对，所以他们的见面会还把那个道具厨师请到了现场，号称呢制作了一款叫宫廷美食松鼠桂鱼还有绣球干贝。 哇，这真的没吃晚饭的朋友要饿死了好吗？ 还有， 对， 话说是如懿和乾隆的定情糕点叫白玉双方糕。 对，然后周迅自己都说啊、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炒蘑菇。 有时候我们不管是看情景喜剧啊、还是看这种宫廷戏啊，他们吃的东西啊，我们就在想，真的那么好吃吗？ 对，其实这个《如懿传》，我觉得有一点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就是他所有的道具这些吃的是真的， 是真的， 真 吃，真 吃。所以呢，我觉得演员会很幸福， 但 而且 有的演员就没有他们这么多的福气了。就是这个戏 NG 了无数次。 是吧？ 菜都凉了，饭也冷了。 对，其实那个就跟拍美食纪录片一样，来，这个吃的不行，再吃一遍。 先吃完再吐是吧？吐完再吃是吧？ 对，这吃到最后我已经不想吃了。 另外这个见面会据说还有高潮，就是伉俪情深，帝后同台。 对，现在不都说什么帝后 CP 啊之类的，就看你把谁和谁组成一对儿哈。 那周迅霍建华在一起，他们回味一起拍这个戏的美好感觉。从这个见面会当中能看出来，他们俩可能私交还不错。是吧？也有那种演员就是戏里和戏外打。 有，就是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戏里面，哎，我们演对手戏的时候，哇，好好啊。 对。 然后结果咔一停，两个人谁不理谁。 还有那种， 也有这种情况。 戏里情深似姐妹是吧？戏外塑料姐妹花。 对，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塑料姐妹花虽然说很假，可是永不凋谢。 对，大家都没走心。今年热播的这两部网剧啊，《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宫斗题材？再加上以前啊非常火的《甄嬛传》， 对， 都是以清宫为背景的宫斗剧。有人问了，为什么这宫斗戏都发生在清朝？明朝没有，汉朝没有？ 啊，有，其实都有嘛。那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宫斗戏它为什么会都是发生在清朝呢？或者说以清朝为主，这个还真不是说编剧随意就瞎编的。那其实描写清朝电视剧之所以会这么的层出不穷，大家还这么爱看，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清朝离我们现在很近啊。 它的史料太多了。 是的。 只要编剧想看啊。没有尽头，太多了。 是啊， 那么别的朝代就少了。 编个夏商西周的宫斗剧，我们也不太了解呀，太远了。 所以这个清朝的戏是最多的。一会儿我们还会跟大家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统计啊。 哇， 要说今年暑期呢，确实是被宫斗剧霸屏的一个暑期。《甄嬛传》之后呢，又来了这两部戏啊。但是呢，我们也得辩证的来看。你比如说吧，这个富察皇后舍身侍疾的桥段，那在引起攻略里那就是真爱啊，到了如懿传那就是为了争宠上位的手段。 对，这个东西就是明显两部剧它打的是一个差异化，虽然是同一个时代背景，同样的人物，哎，但是这个人物关系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就完全不一样了。 编剧让他这么做啊。我们来听一下如懿传当中的这个侍疾的情节安排啊，这发生在第34集，我们听一下。 你是六宫之主，很该知道这个时候落眼泪是没有用处的。若是你哭，皇帝就能痊愈，那哀家陪着你一起哭。 皇额娘息怒，儿臣也是担心皇上。 皇帝不是什么大折扣，你这个眼泪不擦不擦轻易掉，晦气不晦气啊？ 儿臣明白了，但凭皇额娘吩咐。 贤贵妃病着，那宫中其他嫔妃可以轮侍。纯贵妃刚有孕，嘉妃要抚养皇子，都不必来了。愚者、梅嫔、淑嫔都是皇帝心爱之人，可以多多侍奉。愚妃庆常在、晚常在也可随侍，你是皇后，调度上用些心就是了。 皇额娘，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若是六宫轮侍，万一都染上了病症，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皇额娘若是觉得儿臣还算妥当，儿臣自请照顾皇上，必定日夜侍奉，不离半步。 皇后和皇帝如此恩爱，那就由了皇后，支撑不住时，哀家自会派人帮你。 是， 快去吧。 儿臣恭送皇额娘。 快进去。 娘娘歇一歇，让奴婢来伺候吧。 不必了，你去看着点皇上的药，别错了火候。 是。 还有，虽然太后叮嘱了不必那些嫔妃过来侍奉，但总还有几个不安分的。李玉，你叮嘱下去，未免病气过人，不许他们进养心殿。 这。 可娘娘在这儿，那六宫的事儿， 让嘉妃略略照应就是。 是。 皇上，臣妾一个人在这儿陪你， 现在清清静静的，没有人再来打扰我们了。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如懿传》当中富察皇后侍疾的片段啊。 嗯。 在《延禧攻略》当中呢，又是另外的桥段了。 对，那个才真的是伉俪情深呢。 啊、哦，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你看啊，同样一些佐料、嗯、啊，一个厨师是这么做、嗯，一个厨师是那么做，是吧？ 对。 比如说，给你五花肉，给你大蒜，嗯、啊，给你花椒，给你大料，嗯、给你大葱。 行，我看出来了。香露绝对是这个，就是川渝地区， 是吧？我们是那种做法。到了东北，那就是猪肉炖粉条制了。 对，到了东北，我们就是你给我猪肉，给我白菜，然后给我粉条制、 哎， 我就可以给你乱炖。 所以啊，两部剧是吧？同样的时代背景、嗯，同样的题材，甚至是同样一批历史人物为原型、嗯、做出来的电视剧却截然不同。 是的。 要说这个宫斗剧的鼻祖啊，那得说04年出现的《金枝玉孽》。 哇，这个是经典。 哎，你看了吗？ 对，这个我其实没有看，但是当时《金枝玉孽》太火了，就因为在《金枝玉孽》之前还没有一个就是这种题材完完全全的是宫斗剧，结果哇，他的出现横空出世。 对，包括后面有06年的《大清后宫之还君明珠》， 嗯， 还有11年 TVB 的《万皇之王》， 哦， 还有当年的《甄嬛传》， 对， 还有包括后面的宫 《 宫三部曲》，还有12年的《深宫谍影》等等，有些火，有些一般， 对，销声匿迹了。 但是共同点都是以清宫为背景。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啊， 嗯、 就是清朝电视剧啊，比别的朝代的电视剧要多很多。粗略统计，关于清朝的电视剧有183部。 哇！ 相应的明朝呢，大概是19部吧。 嗯。宋朝的只有3部， 唐朝8部， 哎，唐朝还比较多一些哈，汉朝，嗯， 那不管是从不够精确的数据统计，还是大家的印象啊， 嗯、 总之啊，清朝的电视剧都是霸屏大户，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他这个朝代应该是被刻画的最全进的一个朝代了， 嗯， 里面呢又分什么？有君王为主的历史剧， 有后宫的 言情的 啊，还有大臣官员为主的各种传奇剧 啊，这个宰相刘罗锅是吧？ 是啊、 嗯， 还有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 对、 嗯， 还有武打剧 啊，对，武打剧也是一个， 甚至还有美食剧，以厨师为代表的，还有人物的，比如说郑板桥的有三部， 嗯，刘罗锅的四部， 哎是。另外皇帝的肯定不能放过、 哎、 是吧， 那肯定啊，帝后或者说皇帝和后宫之间的这些感情纠葛是最容易拿出来拍的题材、 哎、从开国的、 嗯、 啊努尔哈赤、 嗯、 到末代皇帝宣统、 哦、 除了嘉庆这后面几个比较惨之外啊、 嗯、 露脸的机会不多，其他的每个皇帝至少承包一部电视剧， 其中我觉得承包最多的啊， 最多的 是乾隆， 谁啊， 乾隆， 康熙，乾隆 是吗？啊、 康熙、雍正、乾隆，他们仨都很火。 哇，好吧，看来是不分伯仲呢。 啊，甚至是他们仨身边的太监都经常出现。是不是 苏培盛。 当然啊、有些剧情呢，他们也不完全是虚构。 嗯， 有人去查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朝的史料有多少件呢？3000件。 哦， 你说多不多？ 其实我觉得挺多的了，按理来说。 咱们家一件都没有。 就是啊。 啊，但是。清朝的史料有多少件呢？1200余万件。 哇，这个都已经是多少多少倍了。 所以这个万字很重要，是不 是？ 是 的，1200余万件。 你说这编剧他要是想找史料的话，哪个更容易找啊？ 那肯定还是清朝嘛。就因为 做作业的话，哪个更容易完成啊？ 对，你知道有好多朋友就是清朝这个历代的皇帝谱，他不是背不下来嘛、嗯？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清宫剧，哎，记住了。 哎呀，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不查史料瞎编的话，还真编不出这么多戏来。 对，就是没说嘛，故事编剧都不敢这么写，但是现实呢、嗯、却可以这么演。 嗯，哎呀，说到这个清宫剧啊、嗯、还有一个特点，就以宫斗剧为例吧，就是开头就是高峰、嗯、一开头就能够让你吸引你看下去。你比如说这个 TVB 的金枝玉孽， 嗯， 他写的实际上是延禧攻略当中魏璎珞的儿子嘉庆皇帝的后宫，是吧、 哦、 他呢是第一次把妃子之间的这种争斗白热化和极致化，还有一种谋略， 嗯， 甚至还有一种悬疑的手法在讲故事。你乍一看认为这是争风吃醋的言情片，那你仔细看呢，你会觉得 它的这种紧凑度啊，包括情节的这种精彩度啊，都非常出众。 嗯，是的，其实《金枝玉孽》真的可以堪称电视剧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好多人觉得说啊，宫斗剧不就是女人之间的斗争吗？然后就是无非那些感情上啊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看这个《金枝玉孽》的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 它讲究的是人性啊，甚至是权力的争斗，牵扯的方方面面很多。当年它也是斩获了无数大奖，甚至是全亚洲火爆，开创了宫斗这一个垂直类型。 所以包括后面演的《甄嬛传》，包括最近演的《延禧攻略》，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到，不管是在人物的设置啊，年代的背景，包括某些音乐的这个编曲上面，都能看到有一些向他致敬的影子。 对， 打个比方，比如说表面贤惠，实际上心怀 心地非常恶的， 心地非常邪恶的皇后， 邪恶皇后， 还有华妃的这种人设的反转， 是 包括太医是他们斗争的制胜的关键因素等等，其实这里面都有金枝玉孽的影子。 对，其实按理说宫斗可能无非就是涉及到这几个大的方面，但是如何编排，如何编剧，这个人物之间的刻画，我觉得这个就是每部剧的编剧不同了。 是，目前还没有超越金枝玉孽的啊。 对，因为他是先祖嘛，就开创一个垂直类型的先河。对，他当年获得豆瓣的评分是8.8分，真的牢牢坐稳了宫斗剧鼻祖这把交椅。 是，喜欢他的人说，他不仅仅是描写，比如说人性的黑暗、狡诈、争斗角逐啊，他也是有一定精神价值的作品。就是，比如说嘉庆这个皇帝啊，在这个故事里面不就不是主角？ 是。 那么女主角呢，因为身份的不同啊，家族利益的不同啊等等，他们呢就成为了某种皇权压迫、阶级黑暗的这种牺牲品。就是没有一个人好像最终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一个人是特别幸福的， 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两全嘛。首先他们在入宫的时候，其实包括在《甄嬛传》里面，你就甄嬛入宫，她也是有一些迫于无奈。 是， 对， 所以就是这种底层人物想要上升、往上爬的欲望，包括女性的性别在这个里面的这种弱势地位，包括对于自由的这种追逐，有人认为这是这个剧能够让我们观众看出升华意义的关键， 是人性的剖析和挣扎哈。 比如说那个陈豪演的那个孔武，他最开始就是一个村夫嘛，后来得到了皇帝的这个恩赐， 御前侍卫， 对，而且还赏了他的奇籍，就成为了奇人了。包括黎姿演的那个玉莹也是一个庶出的女子嘛。 她母亲就是小妾。然后呢，她是为了给她母亲挣到颜面嘛，就觉得哎呀，你看自己的女儿母凭子贵嘛，是不是在后宫真的努力的争宠上位。 对，其实这些都有那个对时代的反应。 对。 因为她是第一个这么描写的，所以说大家认为她的这种作品不仅仅停留在这种情节上面啊，音乐上面，它更是一部具有精神价值的文艺作品。好，那我们来听一下《金枝玉孽》的主题曲吧。这个主题曲叫做《儿女》，其实也暗含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想反映的这些主旨。 唤醒我方知这样寒冷，何为爱，无非妻风苦与甘，流着血红着眼，就算多转几个弯，明日纵走醒宿醉未散，从上一句到头来毫无乐趣，然而苦喊痛哭拉扯可是对，为何笑到猛火里，我都不介意伴随，话我知这身死了又再醉，问苍天有几个快活儿女，我颤抖你的嘴大热还冷，沉下去沉于枕边黑发间，明是错无力还，让爱主宰这瞬间，何用你悲欢哭笑聚散，从上一句到头来毫无乐趣，然而苦

这个还挺，就是这题材还挺新颖的哈。 是 啊，一般都是小漂族、哎、没有老漂族过来。 但是现在你说哪个小区没有老漂族啊？ 哎，也是啊，就拿我们小区来说吧，那些孩子全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着。 对啊、嗯、道道也是跟妈妈一起看的这个戏，是不是？ 对 啊。你妈妈最喜欢谁呀、啊、 我妈妈其实她没有喜欢谁，她只是，我妈妈是很注重故事情节的。 哦 对，演到哪儿的时候她说啊这怎么怎么着，就是评价一下各个人物啊。 妈妈是追戏不追人、 嗯、对，我妈不追人、 啊、嗯，那我们也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 梁冠华演的老北京人叫傅伯恒， 嗯， 还有刘佳演的是从南方过来照顾儿子并且开始在北京创业的宋明媚。 对， 这两位老演员演的都非常传神，而且是接地气啊，估计年长一点的观众会比较喜欢 啊。我妈我爸可喜欢了这些演员啊，像这个梁冠华老师啊，包括刘佳老师，他们演的这些角色都非常到位， 就是能够打动老年观众的心。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哎、嗯，在戏里面呢，他们俩算是一对欢喜冤家。 对， 参加了一个相亲节目啊、嗯、为什么要去呢？其实就是这个女主角啊，宋明媚的儿子是这个节目的编导。 对 啊，那天找不着人了啊，就把他妈给找去了啊。然后呢，和这个傅伯恒啊有一些误会。在这个戏里面啊，傅伯恒好像有所指，他说啊，他找对象绝对不找外地的。 对，他们就是有很多的现实的问题嘛，他在节目里面就说那个我绝对不找外地的，然后这宋明媚就很不开心。 那我们来听听原话。 那么其他方面的条件呢、嗯、最重要的啊，一定要北京人。 北京人外地人的什么年代了，这够狭隘的。 我挑三拣四碍你什么事了？我这回答问题呢，你跟那接什么下茬呢？我就是喜欢北京人，就不喜欢外地人。我一听着外地女的要找着北京老爷们结婚，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哎，要说这戏里的傅伯恒说的这番话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嗯、那也是不可能的。 嗯，对，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光是这样的，年龄稍长一些的哈，就算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想法。 对，当然戏里面刘佳演的宋明媚，她的反驳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哈。 嗯，对。 那戏里她很显然看不惯傅伯恒的这种优越感，她认为地域不能成为择偶的条件、嗯、啊。 对啊， 其实老年人的感情生活也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嗯， 现在有很多的外地老年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北京生活， 嗯， 那么他们的感情世界也不可避免的会和周围的人啊发生一些交叉。 对啊，你看这个生活习惯呢、啊、方言啊，家庭关系上，还有各自的小到饮食习惯上，财产等等因素，其实都在发挥作用。所以呢，老漂族与北京本地人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比年轻的外地人和北京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来的还要复杂和纠结。 嗯，是。 嗯，对， 你说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个你的 什么地域问题、 房的问题啊、饮食的问题啊，好像不是很考虑。那老年朋友可能就还考虑，我这还有套房呢，你那什么都没有呢。 是啊，那肯定是这样，尤其是这个可能有子女的，还想着说我能不能为子女做一些什么，这有些时候就会生出很多的矛盾。 哎，再加上你看，有一些人会考虑，啊，你这个性格跟我这个性格合不合呀，是吧、嗯、我这都一把年纪了，让我改没门儿。在已经播放的这些剧情当中啊，对这个宋明媚表现出爱意的倒是另外一位先生、 嗯、 他叫老陈。 对， 因为他们俩也是一起去相亲的，参加那个相亲节目的，一开始啊就对他一见钟情，后来呢又找了好多机会表白 啊。老陈这个年轻的时候据说是一个国家二级运动员嘛 啊，而且还唱美声、哦、是吧， 是 非常的潇洒，老年的那种潇洒。 对对对， 那显然他的表白并没有得到反应，被拒了。那他后来 不是很喜欢他。 对，他后来啊还是这个坚持，非常的执着，在宋明媚家政公司开业典礼上，他找了一帮人， 嗯， 表面上是来庆贺，其实是来表白。 对， 结果那场面相当之尴尬。 哎呀， 来听 一下啊。 哪位是陈宝山先生？您订的鲜花到了。 哎，我是 哦，您陈先生，您订的花、哎、好，谢谢，再见。 什么节目干嘛呀？ 大妹子， 陈大哥，这是 玫瑰代表我的心，祝你公司开业大吉，祝你人生美满。 谢谢你的祝福，这花就免了吧。 嘿， 太合适。 一捧花送花了，什么合适不合适？大哥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只是作为一个朋友的一份心意。 我真的不能收，陈大哥， 收下吧。 哎，这么漂亮的花收下吧。 姐，这花好香啊，玫瑰花真好看。 玫瑰花不能乱收。 你看咱们录节目牵手都不算数，一束花说明不了什么。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怎么那么扭扭捏捏的？是吧， 收了吧。 这个情谊大家是不是哈哈一乐？ 多漂亮，收了吧，收了吧。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哎，唱的是美声哎， 萨利玛利亚， 没听过咱们团长唱美声。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这 下 跪啊，这都是怎么可以的？那是都是多么的钱。 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如云霞。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哎呀呀，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 你说的话是什么 人呢？ 我呢？ 你看这最后宋明媚拒绝接收玫瑰，玫瑰还掉地下了。 嗯， 所以你看这老年朋友也想走在一起啊，先别说前面的那个观念上面的，或者是说这种歧视方面的问题， 嗯嗯嗯， 就是两人就算是没有那方面的歧视，都很平等的看待对方，想走进对方的心也没那么容易。 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光看条件的，毕竟你两个人在一起还是要以爱和喜欢为前提。 嗯， 对， 你看这个老陈吧，就是特别的热情， 老陈太热情了，他就属于当场可能让人有点，哎呀，有点尴尬。你说拒绝也不是，不拒绝呢那又不能遵从自己的心。 你说这老年人能接受像年轻人那样当众表白这种求爱的方式吗？ 嗯，我觉得老年人，就尤其是咱们的爸爸妈妈这一代哈，他们还是更习惯于那种比较内敛的，所以说像这种当众表白，尤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还是有点接受无能， 是吧？ 嗯， 所以这种方式我不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啊，反正这是戏啊。嗯，另外呢，就是从演技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几位演员演得挺好，特别是刘佳老师啊，演的这个宋明媚，她把那个心里不愿意的那种微表情啊， 嗯， 但是又不好表面上驳人家老陈面子的这种， 嗯，对对对， 细微的地方演得很到位。 是，其实有好多细节，就是刘佳老师演的这个宋明媚，都会在细微之处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真实， 哎， 感觉这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 你看这个傅博恒的扮演者，嗯，就是 梁冠华老师， 梁冠华，嗯，啊，他呢是更加的外放一些， 对， 因为他要表现出这个老北京人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啊。 嗯， 那刘佳演的这个宋明媚呢，他就是又有收又有放， 嗯， 在他儿子面前有时候吵吵起来，包括在这个傅博恒面前吵吵起来， 嗯， 他是那个放，是吧？ 对。 但是在这个老陈面前呢，他又是那种含蓄的收， 嗯，哎， 这个一收一放，在这个戏里面。我认为把握得很好， 尤其是这个刚刚结束的这几集哈，有很多的矛盾大爆发，包括跟他的哥哥，他哥哥他们的家人儿媳妇儿之间，有一些矛盾点，就边吃饭边掉泪的那个场景，真的是让人， 嗯， 哇，觉得这个演技太赞了。 是啊，最终你觉得他会跟谁在一起啊？是跟那个老陈，还是跟那个傅博恒？ 肯定是傅博恒，因为老陈是没戏了，他已经明确在戏里拒绝了老陈， 是吧？ 嗯， 那他是刚开始拒绝，那老陈你觉得会和他的那个叫什么，外甥女儿的婆婆好吗？ 其实那个后来我看了一下片花，好像是他跟那个外甥女儿的婆婆在一起了，因为就是一开始撮合老陈和宋明媚的那个 就是那个婆婆， 就是那个婆婆，是吧？ 是， 对，其实他还是喜欢老陈的。 嗯 嗯， 所以你看这老年人的感情有的时候也和年轻人的感情有点像， 对， 是吧？你不知道这个哪朵云彩下雨，你也不知道最终 就完全不知道走向 一起。好，当然除了爱情这个戏，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老人家来到北京， 嗯， 和这些孩子们，包括他们组建的家庭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 嗯嗯嗯。 就刚才你说的，宋明媚的哥哥不是也是投奔儿子来了吗？ 对。 儿子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儿子。 嗯。 啊，他跟儿媳妇和孙子在一起住。他女儿呢，怀孕了。 嗯。 一天天往各个家跑，有时候就和嫂子有些这个矛盾。 特别的不愿意啊。 是吧？这姑嫂之间呢有矛盾，这个嫂子还挺有心计的。 嫂子特别会做人，就是情商很高。 表面上啊， 对，表面上就是宋明亮过生日的时候嘛，女儿就是给他，送了一个手机，结果呢，他就转手送给了他的儿媳妇儿，然后儿媳用的新手机呢，就把这个新手机那得带手机号啊，然后他女儿就知道了，把这个手机号办了停机，他就用不了。结果 就是我明明是送给我妈的，送给我爸的，你怎么拿着用呢？ 结果这个嫂子呢就设计了一个局，当着这个父母的面哈，就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最后呢还是安安稳稳的用了这个手机。 当然女儿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啊。 对， 这个时候父亲宋明亮把女儿叫到了房间，安抚了一番。这段话我认为说的也非常的这个贴近生活，我们来看看哈，父亲和女儿是怎么来说儿媳妇的。 好的， 啊，你看，这不就已经误会了吗？宋哥，爸妈都在这儿，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跟你哥呀，手头是有点紧，但是我们再紧，也不差这一个手机的钱，你没必要那样。 宋哥，这回这事儿确实是你误会了。不是哥说你啊，咱们一家人之间耍这种小聪明就没意思了。 宋哥，你过来，坐着，跟我说说，你耍什么小心眼了？ 我把新手机号码给停了，我让他用不成。 真行你，这招你都想得出来，你别给我添麻烦了，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个电话呀，是我跟你妈心甘情愿主动的给你嫂子的，你的这份孝心呢我们领了，但是总觉得那手机太好了，我们使得有点浪费，是吧？再说我们出来进去举着那么一金光闪闪的大手机，那也不识相。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当老人的就该用次的吗？我们这当小辈就该用好的吗？这谁规定的？国家有这法律吗？还不都是你们惯的，好吃的紧着他们吃，好用的紧着他们用。 我们家家都是这样吧，等你到我这岁数啊，你就知道了。 那这有家家都有毛病。再说了，您不觉得你莫名其妙你就把我的礼物送给别人，你也忒不合适了吧？ 我跟你说啊，你看你呢是我亲闺女，她到头了是一儿媳妇儿，那谁远谁近你心里没个数啊。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说我和你妈跟你哥你嫂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北京能住多长时间，这话没往心里去。 我就是因为往心里去了，我才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每天往娘家跑，你这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吗？ 怕我们受委屈。 明白就行。 当然这部戏只反映了一部分姑嫂啊，或者是儿媳和婆婆和公公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能代表所有的啊，不能代表所有家庭。但是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父母啊在这个和儿子和儿媳在一起住的时候啊，还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 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两代人在一起住哈，多多少少在生活上都就习惯上面会有一些就差异。这个好像我们平时自己都有感触，就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这样在一起生活惯了，突然间可能爸爸妈妈来说住一段时间，有的人就会隔一段时间很不习惯。 但是父母其实也会比较的注意， 对， 他也会考虑到大家的感受。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难免会有一些矛盾，但是怎么处理，那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了。 没错， 你比如说这个戏里面是吧，这女儿好心送爸妈一台手机 啊， 结果呢把这手机给了本来就跟女儿有矛盾的这个嫂子。 对， 这个处理起来是不是就不太对了？是不是？ 对，那女儿生气是很正常， 很正常嘛。 但是可能父母有父母的考虑， 我用不上吗？ 对啊，我用不上。然后呢，现在我还在儿子家住，这个儿媳大家也知道这样的微妙的关系哈。为了住的舒坦，那我就先把这个手机给你用。 这个心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没有办好，这不就是本来没矛盾，增加了一个矛盾吗？ 没错，而且这个矛盾还升级了， 还升级了啊！当然父母呢，也许他不会理解，他说那我。是吧，本来是一番好意啊，你们怎么还这个打得不可开交呢？事实上就是很多的误会都不是因为说我要害你是吧，我要气你， 对， 也是出于一番好心，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